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吓，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讲冰河几之谜嘅。咁呢个之谜咧，就确实咧喺十八世纪嘅时期咧开始有人去察觉呢样嘢，就话点解喺呢啲高山上面咧，喺啲冰川嘅周围咧，会出现一啲咁样嘅怪石啦，或者我哋而家叫做飘石，或者叫做飘砾啊，即系嗰啲石字旁一个快乐嘅乐嗰个。咁啊，亦都咧就系有时咧，佢系睇嗰啲叫做冰积或者冰积幽灵啦 ，moraine 咧，佢个分布咧，亦都令到佢哋思考，就话以前啊嗰个冰川嘅覆盖，系咪真系可能会比今日系大好多、广阔好多咧？咁样，咁啊，最先咧系真正系用一个学术嘅眼光嚟去论述呢样嘢咧，就系1795年，即系十八世纪末啦。咁当时就有现代地质学之父之称嘅英国，应该嚟讲好似系苏格兰嘅吓，叫做赫顿。赫顿就是 James Hutton， H-U-T-T-O-N。 James Hutton 呢，其实他即最大的贡献就是原来我们现在看世界上很多这些这样的很壮观的，即地理的结构啊，很多地貌呢，其实不是说需要一些很犀利的即剧烈的变化，很多呢就是叫水滴石穿，或者呢即是一路一路这样呢是累积而来的，其实可能是一些很缓慢的，我们今天都仍然看得到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呢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十万年二十万年，这样呢他做到的东西呢就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了。这样这个就是他最先提出的观点，就是所谓现代地质学的起源。James Hutton 呢，还有其实他有一个差不多学生，虽然其实受他影响来成为一个大的地质学家，后来呢又启发了达尔文，这个是去建立他的进化论的，就是赖尔了 ,Charles Lyell。这样赖尔呢其实就是因为继承 James Hutton，在这方面的研究呢就写了就一个叫做地质学原理。达尔文呢其实上船，你知他那个三年环球旅程啦，就促使他想到进化论。他上船的时期带在身的那本书就是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了。赖尔就是師承這個 James Hutton。 James Hutton 也都第一次呢就用科學的眼光正式論述呢，就是冰的作用呢，就是在地質的歷史上面，悠長歷史上面，可能是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的。這樣好了，但如果真真正正是講這個所謂提出冰河紀的一個先驅呢，就是一個瑞士和德國的，即係嗰陣時咧，其實都冇亂分啊！即係十八世紀嗰陣時都仲係普魯士添啦嚇，都未有正式而家嘅德國嘅一個地質學家叫做 Jean de Charpentier 啊，唔知係咪咁讀啦，可能啲法文定咩文嚇。咁咧 Charpentier 咧，其實佢就係最先論述可能，因為佢根據嗰啲證據啊，佢都係地質學家，可能地球咧以前咧係試過幾次咧嘅呢啲咁樣嘅呢啲巨冰的進擊啊！吓，唔系巨人的进逼，系 进击的巨 进啊，进击的巨啊，进击的巨兵，即系话佢可能唔系一次，而系几次嘅。佢嚟咗，收尾又走咗，但系收尾佢又再嚟过，收尾再走咗，周而复始咁样样嘅。咁于是咧，佢就最先有呢个论述啦吓。咁但系讲到第一篇正式嘅论文咧，就是、发表咧，应该就系喺一个地质学会嘅年会嗰度发表嘅，就系、是、一个瑞士嘅地质学家叫做路易斯阿加西。或者阿加斯都讀啦 ，Louis Agassi 呢個係咪嗰個打網球嗰、那個係咪啲係咪咁樣呢、這個 嚇？唔清楚 喎，好似係啊嚇。咁呢個路易斯阿加西咧，佢就喺1837年嘅時期咧，就正式咧就係、是、發表咗呢篇論文，提出咧就話原來地球個過往啊係有過呢啲周而復始嘅，佢就正式提出叫冰河紀啦。 冰河紀佢又會覺得係周而復始嘅，即係佢覺得係。 唔係佢都話個地質嘅證據啊嘛，佢地質嘅證據咧，佢因為佢係而家佢哋開始已經建立一個地質年代啦嘛，即係地質年表啊嘛。咁佢就係話，原來咧好多呢啲咁樣頭先講嘅 erratic boulder 也好 ，moraine 也好咧，原來都係有屬於唔同嘅年代嘅，係嘛？咁但係中間咧可能又冇嘅。即是少啲嘅，即係有一個年代係多啲，中間冇，然後有個年代又多啲， 咁咪即係話可能佢呢啲咁樣嘅即係進擊的巨兵係嘛、啊、就係、是、呢係嚟過幾次咁、 哦、 解、嗯、好啦咁但係呢其實 Ice Age 呢、這個名字呢就唔係阿加斯最先作嘅其實就係佢一個拍檔作嘅但係個拍檔呢都而家都冇人提呢就係佢同佢一齊寫呢篇論文嘅咁亦都呢頭先講個 Shonda Charpentier 呢亦都對呢個阿加斯好不滿嘅因為呢其實他那時亦都啱啱係想話係 寫一篇嘢咧，係關於呢、這個、嗯、即係冰河紀周而復始嘅，點知就俾佢搶先嚇。咁、嗯啊、以後啲人咧就淨係記得佢、 哦。 其實呢個阿加西咧都係受到 Charpentier 嘅影響咧。其實 Charpentier 係邀請佢、嗯，即係大家都行家嚟嘅地質學家，就話喂你要留意一下呢、這個呢、這個議題呢、這個課題啦咁樣。咁點知咧就後嚟俾佢搶咗個風頭啦。咁好難講啊，科學界嘅研究。咁而家一講起冰河紀咧。即係嗰啲讀過地質學嘅咧，即刻都諗起呢個阿加士㗎啦，就係、是、佢最先係論述。咁但係咧，其實佢最先提出嚟嘅時期咧，係唔係受到啲人熱烈鼓掌、啊，係受到啲人咧係個個都即係打大問號，基本上係唔信嘅，即係拒接受嘅，因為即係佢所講嘅嘢咧係太過偏離當其時個地質學嗰個認識啦。即係因為佢都受到赫頓嘅影響啦 ，James Hutton 咧就話其實我哋呢個世界咧。即係而家係咁，其實以前都係咁，再以前都係咁，因為只不過都係緩慢嘅變化、 嗯 啊，慢慢累積而成嘅。咁、嗯、但係你而家講嘅咧，係一啲好激烈嘅變化，嗯、即係話哇，原來以前咧有成可能千幾二千米嘅冰係擲住曬我哋喺度，原來間咪唔見咗，唔、 嗯、 見咗之後一段時間又擲住，咁、即係佢覺得哇，好似好難想像啊，係嘛？呢啲咁樣嘅冰河紀，咁但係咧就阿加斯為了要說服他們就搜集很多證據他做了很多研究、嗯、他在1840年的時期就寫了第一本關於冰河紀的書但他就只是他當時都沒有用冰河紀這個名字他只是叫 Study on Glaciers 即是有關冰川的研究但入面已經很清晰地論述就是以前地球歷史上面是有周而復始的冰河紀的、嗯、那就是1840年好了但他只是講了個現象、 嗯、 那個原因是怎樣呢那即係後嚟有啲人就梗係信咗佢啦，係亦都因為個證據亦都越嚟越多啦。咁就開始咧，就係、是、有啲科學家咧就去諗啦，就係點解會有呢個冰河紀？咁、其中有一個咧係提出一個比較系統性嘅解説嘅咧，就係、是、一個蘇格蘭嘅科學家叫做詹姆士，就是、克洛爾，就叫做 James Croll C R O L L 啊 ，C R O L L Croll。咁但係咧，其實佢咧。已經真的走在時代前頭啊！佢係十九世紀末，佢最先發表大概是1870年嘅，即係有呢個理論咧。咁佢就話好可能係同地球嘅軌道嘅變化有關。咁佢亦都咧計算咧，就話地球嘅軌道咧，原來有呢啲咁微小嘅變化，呢樣嗰樣，佢加加埋埋咧，佢嘗試計算咧，係咪可以同佢我哋觀察到嘅嗰啲冰河紀個年代咧係吻合或者個周期吻合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以嗰當時有限嘅資料嘅數據啦，同埋當時又冇計算機啦，係嘛？咁佢又計咗啲出嚟，好大膽咁樣做咗啲推論咧。咁、但後嚟咧，同地質學家揾到嘅證據咧，就亦都係抵觸，即係唔吻合。咁、唔吻合嘅時期，所以啲科學家咧就即係梗係唔接受啦，係、你亂咁噏嘅啫咁，咁就忘記咗啦。咁呢個係十九世紀末。咁、但係到今時今日為止咧，其實原來啲蘇格蘭人咧、都係好唔憤氣嘅，因為佢話喂 James Crow 咧。其實就是這方面的先鋒或者我們叫做有關冰河紀成因的天文假說、即是 astronomical 的 theory 那現在講這件事呢其實個個只會記得一個人名叫米蘭科維奇 Milankovic 那他就後來20世紀初就是、一個塞爾維亞人來的塞爾維亞呢即係以前好多人冇乜人識塞爾維亞呢個國家嘅嚇，尤其是因為佢戰後啊，1945年之後咧，其實佢就變咗係一個叫做南斯拉夫呢個國家嚇。嗰陣時 Thomas 未嚟啊，但係 Jeffy 喺度嘅，記唔記得我有巴爾幹半島之旅啊？幾年前咁樣咧，就係我同我太太同啲朋友去咗，咁就去咗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嚇，咁啊又去咗黑山共和國嚇，咁但係咧冇去到嘅咧就係再去就係塞爾維亞啦。其實塞爾維亞咧就是、以前南斯拉夫嘅首都，即係布爾格萊德咧，就喺塞爾維亞嘅、北面咧就仲有斯洛文尼亞咁樣啦嚇。咁、但係咧，其實塞爾維亞咧，當然亦都係佢第一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One 咧，即係個起因咧，就同塞爾維亞有莫大關係。雖然佢發生喺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嚇，咁、但係塞爾維亞而家係人都識㗎，尤其是中意打網球嗰啲、因為其中一個一哥 哦 高 祖高域啊，祖高域啊，啊你哋唔打网球啊，真系呢个好出名嘅吓，即系祖高域。咁拿度啊，呢个阿森柏斯嗰啲你听过啦，系嘛？系啦。咁但系咧，祖高域咧，其实就系塞尔维亚人嚟嘅吓。好，咁但系咧，呢个米兰科维奇就系塞尔维亚人，佢喺二十世纪初，佢系独立地重新地提出呢个天文假说。 嗯。 但系嗰阵时真系我都佩服得唔睇头地，因为真系嗰阵时连计数机都冇噶嘛，乜都冇噶嘛。 做文献回顾，知道前辈有做过系。 啊，咁啊咁讲系啊，即系其实咧，我就咁睇啲文献咧，就好似话系佢自己谂出嚟。究竟佢之前系咪有直接或者间接知道阿 James Crowe 嗰个研究结果咧？我就冇深究啦吓，咁啊要再去考据一下吓。咁样咧，但系当其时咧，话说先好笑，佢系又喺狱中嘅，差唔多，因为系就系头先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嘛。咁佢作为塞尔维亚人咧，就唔知点系俾人捉咗嘅。佢当其时就系被拘留期间咧，其实可能真系冇嘢好做。咁啊喺度谂下谂下，就俾佢谂到呢个天文假说出嚟。咁啊后嚟咧就系即系放翻出嚟嘅时候，有机会系咁计系咁计咧，手计啫。 哇！ 咁但系计出嚟嗰个结果咧。就是跟后来科学家即是很多人又去计啊，甚至用电脑计呢，都大致上是相同的。咁呢个先劲啊，呢个就是 Milankovitch 啦。咁但未讲呢一个天文假说之前呢，其实我想讲解一下有关冰河纪呢，究竟即是在历史上面是乜东东呢？虽然讲咗话大家知道啦，冰封的世界啦，或者三成咁滞嘅地球面积。但原来呢在早期即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他们讲的冰河纪，因为当时的研究当然没有现在那么先进，他们都是研究回过去几十万年，或者是最多是几百万年而已，他们就未去到说几千万啊几亿 啊甚至是几十亿这样的。所以当时的人讲的冰河纪就是过去的一百几十万年那个冰的进进退退。在今时今日来讲呢，我哋講嗰啲咧，就俾個名佢叫第四紀嘅冰河紀，啊紀就世紀嘅紀啦。呢個係全部叫 quaternary 啊 ，quaternary 就係一個地質年代嘅劃分啊。咁但係而家科學家咧就勁啦，因為我哋已經用咗好多更加先進嘅研究嘅手段咧，已經可以揾到原來喺地球一路。當然佢最先我哋都未必有揾到證據啦，因為你知道地球咧形成咧到而家大概係46亿年咁上下啦。咁但系佢哋而家追溯咧，呢个冰河纪咧就追溯咗20几亿年咁上下嘅啫，即系一半都唔够嘅，一半咧，一半咧吓，真系唔系唔够。咁样咧，佢话最先咧，呢啲叫我就改个名，我叫远古嘅大冰河纪。咁远古大冰河纪咧，就大致上咧，我哋都可以分咗五个，一个咧就叫做丘伦嘅冰河纪，咁就 Huronian。咁 Huronian 我諗可能都係北美洲啲人研究呢，就係喺呢個 Lake 唔知係咪 Huron 嗰度啦，你知有個美加中間咪有五大湖嘅，係咪五大湖區嘅。咁我估係叫丘伦冰河纪啦。咁冰河时期呢，大概就喺距今呢24亿到21亿年前发生嘅。呢個咁樣。咁第二個呢就叫成冰纪冰河时期。佢成冰纪呢，其實個英文呢就叫 Cryo Ganian 啊 ，cryo 咧通常就解好冻咁解啊嘛，啊即系 cryogenics 解冷冻学啦，咁啊呢个叫 cryoganian 嘅 ice age 咧，就大概系由呢个8亿5千万年去到6亿3千万年咁上下，其实都好耐啦。咁但系咧第三个大冰河纪咧就叫做安第斯撒哈拉。啊，咁就聽個名字都知道，梗係嗰度好多證據出嚟啦，即係安第斯山脈同埋撒哈拉沙漠嗰度啦嚇。咁咧佢就距今咧大概係4亿6千万年到4亿3千万年。